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团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对赤道几内亚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参加总统就任仪式，圆满结束访赤日程，23号乘飞机离开了首都马拉博。